朝鲜咸镜北道北部灾区接连展现出一个个感动人心的爱民画幅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安定突然遭受洪灾的人民生活给予首要的关心，多次给予了亲生父母般的关怀，这次又向灾区居民赠送了厨房用具。